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21章赫敏的秘密第57集。 真是骇人听闻，骇人听闻，他们一个都没死，真是奇迹，从没听说过这种事，我的天哪，幸亏你在纳尔斯内普。 谢谢您，部长。 梅林爵士团勋章二级，我敢保证。一级，如果我能争取到的话。 非常感谢您，部长。 你这伤口很严重啊，是布莱克干的吧？ 实际上是波特、维斯莱和格兰杰，部长。 不会吧？ 布莱克蛊惑了他们，我立刻就看出来了。从这三个人的行为来看，是中了混淆咒。他们似乎认为布莱克有可能是清白的。这不能怪他们。但话又说回来，也许是他们的插手，才让布莱克得以逃脱的。他们显然认为凭自己就能把布莱克抓住，以前他们干了多次坏事都没受惩罚，我担心这是他们高估了自己。当然波特在校长那里总是得到特别的纵容。 好吧，斯内普，哈利波特，你知道在涉及他的事情上我们都有盲区， 可是享受这么多特殊待遇对他有好处吗？我个人总是尽量对他与其他学生一视同仁，把朋友带入这么危险的境地，换了其他学生都会被勒令休学，休学是最起码的。您想想吧，部长，在为保护他而采取了那么多防范措施之后，他竟然违反所有的校规，在夜间擅自外出，与狼人和杀人犯结交。我还有理由相信他违禁去过霍格莫德。 我们会了解的，斯内普，会了解的。这男孩无疑是干了蠢事。 哈利紧闭双眼躺在那儿听着，他感到头很晕，声音似乎要过很久才从耳朵传到大脑，因而不太容易听懂。四肢像灌了铅一样，眼皮沉重地抬不起来。他真想永远躺在这儿，躺在这张舒适的床上。 最令我惊异的是那些摄魂怪的行为。你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让他们退却的吗，斯内普？ 不知道，部长。我苏醒时，他们正在返回各自把守的入口。 真是怪事。而布莱克、哈利和那女生， 我过去的时候他们都已昏迷不醒。不用说，我把布莱克绑了起来，堵住了他的嘴，又变出担架，把他们直接送回了城堡。 片刻的静默，哈利的脑子似乎转得快了一点。与此同时，胃里有一种咬孽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他睁开眼睛，一切都有些模糊。他的眼镜被人拿掉了，他躺在昏暗的校医院里。在病房的另一头，他看出庞弗雷女士背对着他，俯身站在一张病床前。哈利眯起眼睛，罗恩的红头发在庞弗雷女士的胳膊下依稀可见。哈利在枕头上转过头，右边病床上躺着赫敏，月光照在他的床上，他也睁着眼睛，好像吓呆了。见哈利醒了，他把一根手指按在嘴唇上，然后指了指病房门口。那扇门半掩着，康奈利·福吉和斯内普的声音从外面的走廊里传来。庞弗雷女士在昏暗中快步朝哈利的病床走来。哈利扭头看着他，见他捧着一块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巧克力，简直像一块大石头。 啊，你醒了。 他轻快地说，把巧克力放在哈利的床头柜上， 开始用一只小锤子把它砸开。 罗恩怎么样？ 哈利和赫敏一起问。 他会活下来的。 庞弗雷女士沉着脸说。 你们两个嘛，必须在这儿住到我认为满意为止。波特，你在干什么？ 哈利坐了起来，戴上眼镜，拿起魔杖。 我要去见校长。 他说。 波特。 庞弗雷女士安慰道。 没事了，布莱克已经被抓到，关在楼上，摄魂怪随时都会给他一吻。 什么？ 哈利一咕噜跳下床，赫敏也一样，但哈利的叫声被走廊上的人听到了。康奈里·福吉和斯内普立刻走进病房。 哦，哈利，哈利，怎么回事？ 福吉不安地说。 你应该躺在床上，他吃过巧克力了吗？ 他焦急地问庞弗雷女士。 部长，听我说。 哈利说。 小天狼星布莱克是清白的，小矮星彼得当年是装死，我们今晚看到他了，你不能让摄魂怪那样对待小天狼星，他是…… 但是福吉摇了摇头，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。 哈利，哈利，你现在很糊涂，你刚经历了可怕的折磨。唉，躺下来吧，目前我们已经控制了一切。 你们没有？ 哈利喊道。 你们抓错人了。 部长，请听我们说。 赫敏急忙跑到哈利身边，恳求地望着福吉的脸。 我也看到他了，是罗恩的老鼠，他是个阿尼马克斯，我说的是小矮星，还有…… 看见了吗，部长？ 斯内普说。 中了混淆咒，两人都是。布莱克对他们干得很成功。 我们没中混淆咒！ 哈利吼道。 部长，教授。 庞弗雷女士恼火地说。 我必须坚持让你们离开。波特是我的病人，不应该让他受刺激。 我没有受刺激，我只是想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。 哈利激动地说。 如果他们肯听…… 但是庞弗雷女士突然把一大块巧克力塞进了哈利嘴里，他噎住了，他趁机把他按回到床上。 现在请原谅部长，这些孩子需要接受护理，请离开。 门又开了，进来的是邓布利多。哈利好不容易咽下满嘴的巧克力，又坐了起来。 邓布利多教授，小天狼星布莱克。 老天爷呀、啊！ 庞弗雷女士歇斯底里地说。 这还是不是医院啊，校长，我必须坚持。 抱歉，波比，我需要和波特先生和格兰杰小姐谈谈。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。 我刚刚和小天狼星布莱克聊过， 我想他已经对您讲了他塞到波特脑子里的那篇鬼话吧。 斯内普讥讽道。 什么老鼠，什么小矮星还活着， 布莱克的确是那么说的。 邓布利多说，眼睛透过半月形的眼镜片端详着斯内普。 我的证词就不算数吗？ 斯内普吼道。 小矮星彼得并不在尖叫棚屋里，我在场地上也没有看到他的踪迹。 那是因为您被打昏了，教授。 赫敏急切地说。 您去晚了，没有听到。 格兰杰小姐闭嘴。 哎，斯内普。 福吉惊道。 这位小姐的脑子被搞乱了，我们对她要宽容些。 我想跟哈利和赫敏单独谈谈。 邓布利多突然说。 康奈利、西弗勒斯、波比，请离开一下。 校长。 庞弗雷女士急了。 他们需要治疗，需要休息。 这事不能等。 邓布利多说。 我必须坚持。 庞弗雷女士嘟着嘴，大步走入病房那头她的办公室，重重地关上了门。福吉看了看她马甲上挂的大金怀表。 嗯，摄魂怪应该到了。 她说。 我要去迎接他们，邓布利多。楼上见。 她走到门口，开门等斯内普出来，但斯内普没有动。 您当然不会相信布莱克编的故事吧？ 斯内普盯着邓布利多的脸，低声问： 我想单独跟哈利和赫敏谈谈。 邓布利多又说了一遍。斯内普朝邓布利多走近了一步。 小天狼星布莱克16岁就显示出杀人倾向。 他轻声说： 你没有忘记吧，校长？你没忘记他曾经试图杀死我吧？ 我的记忆力跟从前一样好，西弗勒斯。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。